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，阅文集团授权，福暖文化制作的多人有声剧《夫人，你马甲又掉了》，作者一路繁花，第235集。终于知道秦小姐的恐怖之处。程木这时候出来是要去花匠那里拿秦染的花，他虽然最近都在特训，但程俊派给他的本职工作他也没敢落下，每天早中晚他都会观察那盆花的状态。这会儿也到了点了，他准备去花匠那里检查一遍秦染的花。花匠一开始看程木每天几个来回搬花，本来是想要帮他的忙的，但却被程木严辞拒绝了。顾惜池的机器人也没什么好隐瞒的，程俊和秦冉也没有特地嘱咐他什么，程火问他，他就十分淡定地说了。说完，程木看了程火一眼，程火跟杰瑞都站在原地，表情跟之前没有什么不同。程木有些失望地转回了头，他原先还以为说出来会吓死程火呢。程木有些遗憾地侧身，面无表情地开口道， 那我就先去找花。 一句找花匠还没有说完，砰的一下，他的脑袋就被人狠狠揍了一拳。毫无预料的攻击，程木差点一个趔趄摔倒，没有当场去世。好在最近挨揍挨到了麻木，程木除了疼也没有多大的感觉，只是僵硬的转头，一双漆黑的眼眸一瞬不瞬地盯着程火。程火挠着头，绕着程木转了好几圈，又没有忍住，伸手戳着程木的脑袋。 感情你早就知道小黑，你他妈怎么不早告诉我？ 跟小黑一样的机器人又叫小二。EA3 指出了三个机器人，一个在女王那儿，一个在他们这儿，还有一个从头到尾没有对外公布。那个 EA2 应该就是秦冉的朋友的小二。种种巧合在一起，程火已经确定秦冉是云光财团核心的身份，所以他们情报堂放着一尊大佛白白浪费了这么长时间。程木明明知道却不说。程火继续悠悠地看了程木一眼， 这个。 程木揉了揉脑袋，没有丝毫歉意地看向程虎，故作深沉道， 我第一次来庄园看到你们的时候也是你现在的心情。 说完之后，他终于挺直了腰板朝大门外走去。程虎心想， 我现在分不出神，等研究完这段代码再去揍你。 杰瑞拄着拐杖，等程木离开了好久，他才回过神来看向程虎。 程火先生，秦小姐真的是核心人员？ 这些代码内容十分晦涩，若是往常，杰瑞不会觉得会有源代码几乎找不到突破口的漏洞，可这一星期来他切身体会到无所适从的感觉。他们在唐青那里得到过提醒的几个点上，用了一个星期的时间，倾尽情报堂的所有人力都没有成功破解出来模拟器，更别说后面更深奥的三段源代码。有了对比，杰瑞跟程火才能感觉到秦冉在这方面超强的造诣。 难怪啊。 杰瑞之前不明白程俊怎么会带这么弱的一个女人回来，众人表面尊敬，可内心却是相当不服的。眼下杰瑞才知道秦冉的恐怖之处，他哪里是什么简单人物啊，这样的人难怪程木跟程水他们都这么尊敬。杰瑞深吸了一口气，然后目光火热地看向程火。 程火先生，我们情报堂是不是走狗屎运了？ 这种神仙也能被他们碰到？程火缓过了神，心不在焉地点点头，然后低头看了一眼手中打印出来的照片，这就是前队手下的那个技术人员。程火在黑客联盟一直是掌管新老会员的管理登记的， 那位技术人员的申请退会报告是他经手的。黑客联盟很少有人会退会，所以在看到技术人员退会的时候，程火有点印象。本来想问程木那个技术人员的事儿，被程木一气就忘了。 走吧。 程火摸摸胸口，然后看向杰瑞。 先把代码给你。 当然，这两人要是知道秦冉不仅仅是核心人员，机器人身上的罂粟花标记是出自他手，程火恐怕真的要离家出走。次日一早，陆先生一早的飞机回国，唐青并没有收到通知，只有秦冉、程俊这几人把陆先生送出门。 你们混 M 州的是不是仇人多？ 陆先生低头把围巾围好，没有看秦冉，反而把目光转向程俊。程俊抬了抬眼眸，气定神闲地回道： 不会，没人敢惹，是吗？ 他的手搭在后车门，想要上车，临走之前又看了程俊跟秦冉一眼。这年轻人长得确实好看，难怪陈奶奶会看中呢。想了想，就没有再说什么，坐上庄园的车就离开了。程俊十分有礼貌地告别： 陆叔叔再见。 几人身后，程火看到车离开了，心中一动，对程水说道： 这位陆先生应该是专门为秦小姐来的吧？ 看他对唐青那么冷淡，真不像是为了唐青而来，临走时都没有跟唐青打招呼。看起来那位陆先生跟家里人的关系不是特别好啊。程水收回目光，转过身看程火，语气不急不缓的： 显而易见。 陆先生的车已经看不到影子了，秦冉才侧了侧身看向程俊：你们这里考核是怎么回事啊？他最近一段时间听得最多的就是考核两个字。还有不到十天的时间，也是接近年边了，秦冉觉得这考核有点像是他们的期末考试。程俊也收回目光，伸手拉了拉秦冉脖子上的围巾，语气淡淡的说： 就各种笔试也招新人， 不过这是每年古堡的盛事，十分热闹，这次带秦冉来正好赶上了考核。那应该很好玩吧？秦冉手枕在脑后，若有所思地开口。一边的程火跟程水听着，不知道为什么总有一种不寒而栗的感觉。两人对视了一眼，不由想起来了一楼训练室1321的恐怖数据。又是一个多星期过去，程火在房间一连待了9天都没有出来，终于把这三段源代码研究出了一点头绪。他先拿电话通知了杰瑞，然后拿着电脑直奔训练场的方向。进去的时候，程木正在跟施立明对打，程火匆匆看了一眼就找到了秦闪。 秦小姐，您帮我去情报堂看看这个运转程序。 他把笔记本电脑翻开给秦闪看了一眼。秦闪伸手拿了外套，嗯了一声： 行吧，我跟你去看一眼。 程火喜出望外，他连忙带着秦闪往情报堂走。在走到训练场大门的时候，他后知后觉地想起来刚刚他进来的时候程木跟施立明的对打战况。他好像没有怎么看清程木是怎么出手的。程火甩了甩脑袋，觉得自己这么多天来没有睡好，出现了幻觉。他直接带着秦闪去了情报堂。唐青这几天一直很烦躁，陆先生走了却并没有见他。他也意识到他的叔叔并不是因为他而来。更加烦躁的是，他叔叔也并没有再给他单独指点。这9天他一直待在情报堂研究那些源代码，可是除了他叔叔给他的那个模拟器，其他的几乎没有丝毫的进展。郁闷 又还要为明天的考核准备。刚从训练场回情报堂，就看到很多人围着秦冉，连好多天都没有看到的成火跟杰瑞都在此列。应该没事，你们老大找我，我先回去了。秦冉就看了一会儿，确认三段代码没有什么问题，就朝成火晃了晃手机。成火也放下电脑。 等等，秦小姐，我跟你一起。 他急匆匆跟着秦冉一起离开。几乎没有几个人看到刚进门的唐青，一向高傲的唐青何曾被人这么轻视过呢？他抿了抿唇，低垂着眉眼坐到了自己的电脑边，就看到他的电脑页面上多了一串代码。 这是什么代码？ 他眯眼伸手翻了翻，只有两页。他便偏头问隔壁电脑桌子上的男人，那人抬头看了一眼，然后开口： 啊，听杰瑞先生说，是秦小姐写的代码其中的一段，刚刚陈火先生已经发到了每个人的电脑上，让我们研究一下。 他？ 哼，唐青冷笑一声，直接用鼠标点进去编辑页面，想也没想的，一个个的删掉了这段代码。本集已播讲完毕，请您订阅、评论、分享、发弹幕哟。